中国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呢5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那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呢35%。那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哈。那为此呢请来了我们的两位老朋友，都是来自大搜家的，一位呢是郑鑫，一位是周小晨，两位好。 各位好，大家好。 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房产的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呢最近大家如果有房产和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把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留下来，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给大家来打电话。另外呢如果您想收听我们的这个回放的话呢，现在这周恢复正常了哈，这个还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啊，周末呢是7点到7点半，半个小时。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您也可以来听一下。好吧，那我们下半段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近日呢检察日报报道称啊，说朝阳区的这个检察院先后办理了多起黑中介人员涉嫌强迫交易的案件，涉案的资金呢达到了这个数10万元。其中二环到三环当中的黑中介的数量最少，占比呢是3.63%。三环到四环当中呢，这个黑中介的占比是24.55%。四环到五环黑中介占比18.8%。五环以外的区域呢是占比53.64%。其中东五环外的像什么管庄、长营、大连坡等地的这种黑中介的调查占总数的18.64%啊，因为这块确确实实这个居住人口比较多啊， 嗯， 然后大家其实也把眼睛放这个睁亮一点啊，就是还是要找这个正规的哈，不能光找一些觉得好像他那个租金不能叫租，就是那个中介费， 嗯， 比如说收的低啊，就我们就去了，但是其实可能会有很多隐患啊。 这个通过这个调查，咱们可以看到啊，越离城中心越远的地儿，黑中介越多。 嗯，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啊。第一个就是说，首先天高皇帝远，第二个呢，城区外租金